能这首 Swear It Again 爱你虚之不渝，可能不是你心目当中属于这支组合的最有代表性的一支单曲，但却是他们在当年出道的时候，在1999年在英国美国各大榜单上面战绩赫赫的首支单曲，意义非凡的一支单曲 Swear It Again。 而且这首歌呢，也是进入到了英国15年来100首英国最佳冠军单曲当中排名第50位的一首歌，其实成绩也还不错了哈。 Westlife 西城男孩，他们在1998年的时候成立，2011年的时候宣布解散。在此前的生涯当中呢，西城男孩手里面攥着14首英国冠军单曲，还有7张畅销的专辑。他们最后一张专辑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的《地心引力》专辑当中 Flying Without Wings Unbreakable 也是专辑里面比较出名的几首歌曲，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其他一些在2010年时候正好在当红的一些组合，他们的歌曲更加出名。那2010年之后呢，所有的成员就开始单飞了。到现在，2018年的时候，在他们解散的第7年，他们要宣布重新的重组回归。10月份宣布的好消息，可能也是让很多属于他们的老歌迷非常的开心和激动，就是不知道有多少真正的拥趸啊，真正的歌迷，还有很认真的在等待着西城男孩的回归了。3:06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周五这个下午呢，有暖阳，有晚秋初冬落叶缤纷的城市景致，现在可能就差一双发现这个城市美好的眼睛和一个美好的周末的心情了。 黑夜里谁还不睡，黑色的心情和斗篷加冕， 双耳 深半夜一声第一情节，你就是一场信念，你就是一句誓言，世界正等你出现，世界正等你出现。 JJ 林俊杰和五月天的合作《黑暗骑士》，他们也把这首歌唱出了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 极致的现场感。 一起唱， 很多人在周末的时候现在也在追梦想的声音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三季的节目哈。 JJ 也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重新演绎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把很多好歌重新编曲重新的演绎推荐到了我们的眼前。 那么远发现你不在身边，独自走过了什么自己都不了解，未来的蓝图应该有你，不该只剩叹息，只是偶尔泪流不停，坚强的理由只是自己骗自己，你眼中的恐惧说什么都多余，付出的一切值不值得，永远不会有答案，只有天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一颗心属于一个人，在爱情里什么都多余，付出的一切值不值得，永远不会有答案，哦，只有天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一颗心属于一个人，在爱情里什么算公平，爱的深也受 老天爷，有的时候真的很偏爱有些人，偏爱有才的人。萧贺硕不公平，磨砂质感的嗓音，很耐听的萧贺硕。马上就要过周末了哈，又是一周辛苦的工作接近了尾声。今天是11月9号，星期五，119也是一年一度的消防宣传日。其实秋冬之交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冬天的时候，火灾的多发季节到了，风干物燥。 提高一下消防意识也是好的啊，做好一下身边的防火工作，人人有责。看到了依依发来的照片，虽然两张照片不算很多，但能看得出来确实很有构图的想法。尤其第一张银杏叶和楼的这个组合，让我看到了仿佛是一只牵牛花。 爱过的这几段滋味尝过了就算，等不到话说完，晚餐结束就买单。好风光坏时光，差别只是精神上对不上。好磁场，宁愿空着这扇窗，还有什么值得遗憾？ 如果爱情你在二十七岁那年见了， 还有什么可以试探？偶尔还会想起谁的事。看站接过谁的温暖，精彩的都短暂，带一点心又不甘，没打算要绝望，只是也不想勉强。看不见好风光，宁愿空着这扇窗。 小娟说很喜欢辛晓琪的声音，答对了，辛晓琪的老歌《空窗》。谢谢依依发来的照片，我没有走出直播间，直播间也只有一扇天窗，但是我从你的照片里面看到了很漂亮的晚秋初冬的景致。抱歉，我刚用错了量词哈，应该用一朵牵牛花。一支牵牛花是什么？是一支笔吗？属于金色秋天的景色其实已经在悄悄的离场了，你发现了没有？其实满树的金灿灿也好，五颜六色也好，也开始变成了满地鬼黄金的样子哈。树叶在片片的凋落，然后马上紧跟着就是树上光秃秃了，地上光亮亮，或许到了下雪的时候还能雪白。所以那些五彩斑斓的景色，马上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就只有在歌里面才找到了。 接下来是一首老歌，看看你记不记得它。 当初见面柳丝正长，桃花正艳，你我相知情无限，云也淡淡，风也倦倦，执手相看两不厌，山也无言，水也无言，万种柔情都传遍，在你 琼瑶的《梅花三弄》的朋友应该对这首《我心已许》不会太陌生。蔡幸娟《我心已许》，哎呀，柳丝正长，桃花正艳的景象要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再去看了哈。刚才我查了一下，琼瑶今年已经80岁了，进入了耄耋之年。琼瑶本名陈哲，生于四川成都，他老人家的很多作品呢也是拍成了影视剧，插曲特别的好听，也有很多很经典的角色，可能在你听歌的过程当中就不断在脑海当中浮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刚才那首歌我确实唱了，也暴露年龄哈，没关系，我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听过这些老歌的朋友，我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交流。北京音乐广播， 我会击退着走，只能旁观不能插手，无奈地看你泪水蜿蜒地流，我一定伤你很深，才会让你哭也无声，那时候你我如此无邪单纯，我们竟然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晚上7点半，北京市青年人才孙健廖先济双钢琴音乐会将在中山音乐堂上演。孙健是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知名教师，中国音乐家协会成员，曾维也纳、意大利、日本等多个国家演出。廖先济则被世界知名音乐学校意大利伊莫拉钢琴大师学院称为建校以来招收的最优秀的亚洲钢琴家。他们两人在2015年首次携手，随后在全国以及意大利举办了音乐会，所到之处无不好评如潮。这场音乐会他们将突出创新的特色，部分曲目属于全球首演，其中还有古典钢琴名作的双钢琴版首演，值得期待。继续来关注，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将于11月30号在北京北展剧场拉开全球首演的序幕，在北京连演13场后，将赴陕西大剧院和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演出，成为2018年压轴的音乐剧大戏。音乐剧《乱世佳人》是法国教父级作曲家 Gerard 献给妻子和女儿的礼物。2003年演出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连续在法国、比利时演出超过1年半，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记录。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十月九号星期五下午的3:36，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的这首歌，气势磅礴。我相信很多人根本不用歌词就能够完全合得上，亚洲雄风。银杏树啊，银杏叶照片的依依，好像就在离电台不远的地方。他说：“你们电台北面日坛路，日坛公园有很多美景，有很多阿姨在争奇斗艳，拉着阿姨一起来听亚洲雄风。”估计听了这首歌之后，拍照的姿势更加的舒展。你发现阿姨们拍照的时候特别喜欢搭一个彩色的围巾哈，特别的漂亮。这首《亚洲雄风》当时是由韦唯和刘欢共同演唱的，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1990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的宣传曲。《亚洲雄风》的创作方式比较特别一些，它是先有了曲调，后填的歌词。徐沛东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在钢琴前坐了很久，弹弹琴，找到了旋律的感觉，然后呢之后找到了好朋友张黎，两个人一起来商量填了词。歌词当中，亚洲风乍起，那个乍字啊，据说颇费心思。审查的时候呢，有人觉得这个字儿用的不是特别的恰当，好在后来这个乍字还是保留住了。在我们听到了这个版本的亚洲雄风，和你一起唱。消防宣传日这个星期五下午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继续守候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有请萧敬腾，对，是萧敬腾，不是狮子合唱团时期的作品哈。来听这首练习曲。 结束荒唐的把戏，可以拉开尴尬距离，忍不住就算是哭出声音，也要把它当成练习曲。摊开来说，你怎么对我，难道不明了，少了它就更好。没有认错，任性的是我，贪图被爱的所得，那就让 是哭出声音，也要把它当成练习曲。